喂，哪个啊？ 李总，300万的生意做不做？ 5000万下你都免谈，我正在火星搞装修，没得事给你两个选择，就这个样子，拜拜。 你我家的，你我家的，你我家的，你我家的，你我家的，你我家的，你我家的，你我家的。 离北京的三大评书有点火，要从过这他是绝对不如我。三花跑去唱和扯起大家味道做，要有半句假的我就不是李彩火。说起海生意你们应该碰到我，要封你几点给你的话得做。随便举个例子就说宇航研究所，火箭头的尾巴哪个我都买得脱。想法给你一个隐形酒楼前单有一落大落，美丽会说洋酒我是随便喝，就连香港的明星都要陪我坐，追求我的美女几层肉坨坨。世界上的瓜味 它是一个又一个， 吹牛不打草稿我在世上 确实唱得很不错， 主要是我包包 里面的公章多， 风吹草动我就 我的要求尾巴多， 逃不脱不怪我 都是叫他人以后。 你娃爱了黄丝 我平生会早唱歌， 镇上那洗脚板儿